幸运你的多口，寻不到沉沦是否会有尽头，宿流桌儿上涅槃中伺候，谁与谁的倾诉是火中邂逅，就算磐石化作巨鳌的刀口，就算烈日降下窒息的诅咒，等着那个人不可说不言不由，不管不顾想念像烈烛口，一切缘都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缘都此生交错时候，我一目尽头把往日子流走，唯有最后续一份守候，一切缘都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缘都此生交错时候，我一目尽头把往日子流走，不知道如何磐石化作巨鳌的刀口，就算烈日降下窒息的诅咒，等着那个人不可说不言不由，不管不顾想念像烈烛口，一切源头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源头此生交错时候，我一目尽头把往日子流走，唯有最后续一份守候，你一切源头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源头